'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Yeah。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各位听众，经过了这个万圣节之后， 我们又回来守灵夜话了。 有没有糖？拿些糖来先。切啊切，切啊切。 有冇糖？ 哇，講起 trick or treat呢樣嘢咧， 真係都幾邪門嘅喎，聽講。即係外國人其實都幾重視呢個遊戲喎，trick or treat。即係當然我哋喺香港呢個城市裏面就比較東方主義啦，所以啲人重視呢個東方鬼節咧就多過西方鬼節嘅。西方鬼節係用嚟玩嘅。係啊。東方鬼節係用嚟匿嘅。點解咧？嚇，呢個就係。 兩邊不同的人的文化啦，大家都知道啦，萬聖節的起源就是那些巫婆在練金，所以就有些故事就衍生出來，就是說大家都知道啦，萬聖節的起源就是那些巫婆在練金，即是練金術師，在練一些法術或者一些招靈的行動，就會在這一天或者在這裡V娃鬼叫，嘻嘻哈哈地玩，所以那些人就很害怕，就躲起來。那話說就是後來衍生的故事就是那些小孩就會去敲門拿糖。 有些小孩來敲門拿糖，可能那個不是小孩。那是什麼？好兄弟。好兄弟，拿著個南瓜頭走來。但是如果你肯給粒糖，這些小孩其實會帶來好運。即是他拿糖，你給糖他，你就當然了，你家裡可能會有些小的橫財賺回來。但是如果你不敢做的，你趕他扯的話， 那你就遭殃了，這麼像那些派財神那些，那就會惹到，即是他不是，如果一個真實的小孩，他純粹都可能玩下你門，燒下炮仗，這樣而已。但是你如果遇到一個鬼小孩的時候，進去，即是你開了門，你趕他扯之後，其實當你關門之際，其實他已經進了你家裡。很害怕，然後你那個星期就遭殃了。 即是有些東西會發生的， 包括你的天花板就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但樓上是那些，是沒有人的，又或者是聽到一些嘻嘻嘻嘻，即是大家都知道是什麼來的，小孩在玩，擺明了，就是這麼簡單。你不給糖我，OK，我進來家裡玩你一個星期，但是現在我覺得始終香港慶祝萬聖節，大家記住，我上一集講過的就是那個白白的故事，即是敲門。 請問下邊個邊個係唔喺度啊？冇糖攞喺度。你知道其實唔好開門俾佢啦，呢啲嚇。但係香港咧始終同外國咧慶祝萬聖節咧，即係始終都係一啲差別，我覺得。 係啊，即係香港咧就真係純粹喺蘭桂坊裏扮鬼扮馬，或者喺海馬公園嗰度搞啲唔知咩鬼屋活動。話説我真係今年咧，今年真係去咗海馬公園玩。係感覺如何啊？ 我冇玩到全民中最惡嗰，即係最恐怖嗰個。 要book個咩？X14嘅，我玩到那個。但反而我調翻轉係玩咗其他鬼屋。因為有人即係同啲朋友去玩花花，我有花花嘅，跟住基本上俾我玩曬。相對地咧，就今年真係冇咁多鬼屋玩。以前海馬公園好多公園要買，同埋一年對唔住，我唔應該咁差人哋，但係真係一年比一年差。我其實去咗兩年啫。 其實冇辦法嘅，你都諗到啦，即係年年都開。 而且而家個競爭越嚟越劇烈，即係你話你做緊呢樣嘢，滴滴嚟又玩緊。 係，咪滴滴嚟相對就即係 BB 班啦，嗰啲即係佢哋啲， 即係佢唔想令到啲細路仔嚇到懵咗啫。 係，不過我又幾推，因為嘅我反而覺得最好玩嗰個就應該係殭屍啊，係咪咧？係咪嗰個啊？ 殭屍即係 即係阿麥浚龍嗰套叫咩啊？佢拍嗰套叫咩？ 係叫殭屍。 係啊，佢咪拍到殭屍嘅，咁咪嗰個主題嘅一個鬼屋咯，喺嗰度今年有個。咁反而嗰個相對地又即係感覺上又啊幾好玩喎。 嗯哼， 係啊，咁啊即係同埋你如果有睇嗰套戲，你就會知道佢喺場景入邊有啲即係唔同嘅場景咧佈置啊，或者佢所有啲橋段啊，都好齊喺個鬼屋度，都幾驚嚇。即係我掹爛咗，我爭啲掹爛咗我前面嗰件衫，個 friend 嗰件衫。 啊，當然啦，即係呢個東方殭屍同埋西洋殭屍又唔同啦。 係啊， 即係咁啊，變咗就相對嚟講嗰個驚嚇度又唔同啦。但係呢、這個我記得麥浚龍嘅殭屍其實某程度上係中西合璧嘅喎，有少少。 好似係，我記得係中西合璧嘅。 係啊，所以就相對嚟講嗰個恐怖感就又多一啲啦。二嚟就係、是、即係、那個。個新鮮感又會多啲啦、不過今集其實我哋就唔係講呢啲嘢嘅，即係只係開場白同大家講下呢、這個萬聖節前後啦，大家會即係有冇遇到啲咩咧？咁應該就冇咁犀利嘅，冇呢個七月節期間嚇。 你咁多我哋切講笑，似唔似一個南瓜度我哋而家？ 在個南瓜裡面、 啊、 我覺得很多靈符在我側邊啲啦，有啲人驚。 其實大家好符喺側邊度。 咁啊，今集咧就其實會同大家講下咧一啲關於瑩熙已經好耐唔敢掂嘅解夢啦，以及咧呢一個下半節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即係由細個到而家聽聽埋埋嘅關於一啲落葬，即係叫做山墳嘅奇聞啦，咁啊同大家分享都係同鄉下有啲關係嘅。 都好啊。 OK， 好，先講個解夢先。 係點啊，大師？大師， 即係嗱，唔好亂噏嗱。出事的會啊，即是我們這些皮毛來的。不過我中學的時代呢其實就很熱衷一件事，就是解夢、可能大家有時看報紙呢都會看到有個、香港有個、有個 女人啦、女士啦、其實她都專門開班授徒 去教人怎樣解夢，不過她是從一個心理角度的。我初初我迷上解夢的時候呢都是循這一方面方向 去玩的、即是去解的，有時候都會跟家人解一下夢、跟一些、生客去解一下夢，即是不收錢、或者是跟一些、同學仔又解一下夢，因為儲經驗純粹用來、那時候是約略是我的 中四中五左右、就開始興起呢樣嘢。 但係夢其實係咪即係我自己讀書嘅時候就講夢係其實係人嘅潛意識嚟㗎嘛？ 係冇錯冇錯。 係咯。咁你即係解翻，其實你解夢即係其實可唔可以解？可唔可以定義為可以解你嘅潛意識諗緊啲？ 係啦，其實就係點解我會去對呢樣嘢咁好奇咧？就係、因為我媽咧，因為好抵死嘅，即係由細到大好中意佢一發完啲夢咧就分享㗎啦。就講下， 我都有噶 嚇。跟住聽完咧，佢又覺得又幾得意喎，會唔會同一啲嘢啲拉楞咧咁？於是就開始去睇下啲書啊，聽下人哋一啲關於解夢嘅資訊一啲節目嘅嘢啦。嗰陣時上網已經開始有呢啲嘢噶，咁佢又去扒下，咁啊慢慢發覺，又係、似乎同一啲潛意識嘅有啲關係喎、但係當然啦，聽眾可能覺得。咁同靈異扯得咩關係呢？咁其實夢境呢分開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潛意識啦、第二樣嘢其實係你嘅直覺，即係我哋成日叫第六感啦、另一樣嘢呢就直頭係同你心理又好潛意識又好完全冇拉更嘅，嗰樣係咩嚟呢？就係我哋所謂嘅報夢啊，即係一啲係外來入侵你嘅世界嘅一啲嘢啦。你可以話佢係一個靈感，第二呢個靈感唔係你自己嚟嘅、就係、是、一個純粹係一個外來入侵俾你嘅， 即係一個外來俾你嘅信息咁。 冇錯。但係我今次講嘅咧，就肯定唔係外來入侵啦，因為報夢我哋都講過好 幾集噶啦，係啦，即係就算唔係喺呢度講啦，即係喺以前嘅守靈都有講噶啦。今次講嘅咧就係一啲類似有少少詛咒形式嘅，嘅解夢嘅夢境。咁我曾經咧都即係解親，其實我都唔記得解咗幾多個夢。總之解嚟解去就係一啲好平常嘅，但係咧就有一啲係唔尋常嘅。有三兩個個案唔尋常，而其中一個個案是令到我覺得以後不要再解夢的。是。還有自從幫那個人解完那個夢之後，我發覺一件事，就是我自己解夢那個，即是那個解的方式和那個感覺呢，似乎不是從我的知識而來的。即是人家形容做著魔呢，有一些東西著了魔，似乎有一些東西是令到我着魔， 即系有啲外来嘅力量， 似乎系有外来力量，话有啲似养鬼仔咁啦，开始，有少少危险，所以我去到后来我放弃咗嘅直头，将呢部分即系将呢个兴趣我完全系消灭咗，唔再掂，唔敢掂，咁嗰阵时咧就有几个个案系咁嘅，其中有一个就系我同我妈有关，不过唔系因为佢而直接令到我觉得唔应该解嘅，因为佢由细到大都会同我讲。都同我講夢噶嘛，到而家都係噶，我唔再解咁解啫嘛。 即係而家有，而家都仲有同你傾噶。 有嘅，我唔再解咧。佢話問我點解我冇乜嘢嘅，咁啊日有所思有所夢咯。即係知道點解，不過唔敢再解啦。啊，咁啊，佢講嘅故事就係咁嘅。佢好多個夢嘅個案咧，佢特別係關於發夢夢見魚呢樣嘢，即係游水嘅魚係啦。夢見魚呢就會諗起一啲意外，而呢啲意外係發生唔係喺佢身上，係屋企人啊、親朋戚友啊身上。例如佢夢見食魚啦，咁就會見，即係可能就會遇上好多嘅親友咧，例如係整傷嘅，輕則重傷啦。唔係輕質，即係講調轉咗。輕質就可能感冒啊、傷風啊嗰啲啦。重質就梗係有損傷啦。不過咧，食魚呢個層次咧就真係少啦，即係叫做可能多數係輕度啦。最恐怖嘅咧就應該係釣到大魚，釣到越大條魚就越大鑊嘅。 咁大 係啦，釣到越多嘅魚咧，就反而係感冒多。萬事萬靈喎。 真的 是的， 即其中一個有即有實證是真的。 是的，我爺爺過身之前呢他也有夢過魚的。他有夢見這個釣到很大條魚，很漂亮的魚。跟住到後來呢，就我阿爸工商在我小學三年班的時候，大約是90年代中到，他工因為因工受傷之前呢，我媽那天剛好睡晏覺，又是夢到钓鱼，但系就唔系钓大鱼，系钓到好多条鱼。到醒嚟嘅时候都仲好深刻，钓到好多条鱼。但系佢已经意味咗样，睇你有啲嘢。咁就嗰一日咧，就收到电话啦，就话我老豆整亲条腰啦。咁有阵时咧，就我哋啲细路仔梗系有啲发烧啊、感冒啊嘅嘢噶啦。咁佢就会都会梦到嘅，梦到鱼呢样嘢嘅，争在佢系捉到啊、食到啊，定系捉唔到啊点？总之就系见到鱼游嚟游去啦，或者系有条鱼喺你嘅碟上面啦，就有关噶啦，就同呢嘢有关噶啦。到而家都系咁嘅，不过以前频率多，而家少好多啦。咁呢个个案咧，就令我觉得就系话，纯粹可能系我妈嘅一个灵感啊。即是他一种第六感，因为你知道即是经常说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的女人直觉很准的嘛，即是我妈因为对于家里的东西她比较敏感嘛，所以 她可能她的直觉告诉她听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啦。不过关于这个直觉呢，就如同我好像即是做这个音乐节目一样嘛，大家如果清楚就是我做的音乐节目就是一些很旧的东西嘛，即是专播一些怀旧歌曲的嘛。所以去到咁上下嘅時候，一見到報紙或者新聞睇唔到嗰個歌星，即係嗰啲好老嘅歌星咧，年紀大啦已經， 即係冇乜新聞都會有個直覺靈咁。咦，睇嚟佢都差唔多咯咁。跟住過咗一個一頭半個月就會出現噶啦、 嗯， 就開始話俾你聽佢死咗啦。係、 嗯、 啦，對上嗰次就係、是、如果大家有印象就是李香蘭啦、嗯，我係枕住係有一次兩次係講李香蘭嘅嘢嘅，或者播佢嘅歌。跟住最近。我就突然間有個靈感就啊，佢應該都好似好少新聞出喎，係咪有啲咩唔妥咧咁？跟住就又係啦、啊、一頭半個月後又冇咗啦。你可以當我事後孔明啦呢樣嘢，因為我都冇講過嚇。咁、啊、但係講翻呢樣嘢啦，即係我媽嘅直覺其實都幾準嘅，即係遇到呢啲古古怪怪嘅嘢。不過呢、這個層次相對嚟講都唔算得係乜啦。 嗯。 有一個個案咧，就係話。是个男人来的，我不记得他是跟我什么关系了，总之定是在网上认识到他分享他 的个案，有一点像的，就是他每一次梦见踩单车，踩单 踩单车 ， 不论踩在什么地方，例如在草地上踩、在大街小巷上踩、啊、他都 会、醒来之后呢，他就会知道有些事不妥了。咁系乜嘢咧？系佢自己喎，反而就唔喺人哋身上啦。系啦，即系佢梦见自己踩单车咧，就会话俾佢听，佢会遇上一啲嘅意外。 系， 但系呢啲意外咧，系会令到佢咩咧？断手、断脚。 咁严重啊！要去到。 系啦，但系呢啲嘢咧频率唔多嘅，佢话、 嗯。 其实佢梦见踩单车嘅频率唔多，但系一梦见踩单车就预示着佢会有呢啲意外发生。 嗯、 而佢就算点避免都好咧，都避唔到嘅。 即是没得挡， 没得挡的，完全没得挡的，所以他都很无奈，但是没办法啦。你梦见就是梦见的啦，你梦见踩单车你可以怎样，你咪一系就学传统茅山那种方法咯，运自己七日咯，或者运自己四十九日咯，是但一样你揀啦，但是得不得啦，不可能嘛， 现代不得啦， 那就唯有你咪 应劫， 应劫咯、 嗯、 不过就即係正如啲堪舆學家成日教人咧，話你嗰一年有血光之災咧，就教你去洗牙或者捐血嘅、 哎，即係當叫做擋咗嘛。 咁話佢都有個嗰陣時，我都有個諗法就係、是、其實即係既然遇到咁嘅意外，你會唔會即係我唔係叫佢扭跛自己手腳啊？啊，即係唔好咁樣做，傻嘅咩、哎？而係我話即係會唔會嘗試做一樣嘢、就是，就係即係好似類似咁樣樣洗牙或者捐血咧，去。應了這個劫去、 嗯、 即是他雖然他是、斷手斷腳那些都是骨折、啊、不知道有沒有流血而已，但流血會不會減低這個損傷度呢，那 即是 斷骨 好過斷骨啦，是不是大哥，即當然即的時候即告訴大家可能他有骨質疏鬆啦、 嗯、 如果不是又怎麼會這樣，或者他本身他的骨架的構造是令到很容易骨折、 嗯 啊、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他有這樣的靈感，但是这些灵感是不是意味着就告诉他你很容易骨折呢、啊嗯嗯、这个层次就去到断手断脚了。但是有一个故事，不是有一个个案，不是故事了，是个案来的。啊，还有十分钟啱了，就是这个个案呢大约讲十分钟，就是令到我呢不敢再解梦。 嗯、 个案是这样的。咁这个是一个中学生来的，那时候就是我跟他解梦嘅时候，呢个中学生佢唔明白一样嘢，就系点解由细到大都梦见同一个梦， 同一个梦 系啦。而呢个同一个梦咧，令到佢好唔开心嘅。 系 点解会唔开心呢？就系、是、因为呢一个梦一梦过嘅话咧，佢身边嘅人就会是但死一个，系死哦，真系死亡。 嗯， 咁但系佢冇办法估计到，即系佢冇，但系呢个梦令到佢冇办法知道究竟系边个。 嗯、即是总 之死， 即总之这个梦出现， 总之他的身边最，总之最接触得最多最 close 的可能是朋友、 嗯、 家人亲戚都会因为这样离他而去的。 是 那他就说呢、那个梦是这样的，就有一个场景好像一个音乐室这 样、 嗯、那个男人就穿着一套 suit 的衣美服叫做、 嗯， 好正经咁坐喺度弹琴，即系叮叮叮叮嗰啲咁啦吓，冇咩特别啦。嗰、那个琴就系一个诶，嗰、啲表演琴嚟嘅，即系可以系 三角琴。 系啦，揭开个琴盖咧就表演嗰类啦吓、嗯，即系好好 喂，成個場面好優雅，冇咩特別啦。 係啊。 咁啊，嗰、那個男人彈彈下琴咧，永遠都背住佢嘅。佢望見個場景就永遠背住佢嘅。佢喺彈彈下琴，突然間嘣，跟住成個琴個就拍拍咗落嚟。 嗯， 好大聲嘅，佢話好大聲。跟住嗰個人個頭咧就甩出嚟，然後就碌碌碌碌碌碌到佢腳下，碌到佢腳邊。 同一個人， 嗰、那個人嚟噶就係彈緊琴嗰個男人咯，剩咪就係話剩翻個身咁仲喺度彈緊，跟住嘣，跟住就碌咗出嚟咯。 係， 咁但係個音樂有冇停我唔記得，但係總之就係佢見到嗰個頭碌碌碌碌到佢腳邊去望，但係嗰個頭好得意噶。佢唔係正面望對住佢噶，即係一個後尾枕嚟嘅。 即係佢最後見到個畫面係 後尾枕嚟嘅，即係個面向地啦。咁、而見到嗰個坐剩翻坐喺度個身軀咧、都依然好似佢彈緊琴嗰個動作咁。唔記得佢仲佢交代嗰陣時仲有冇音樂啦？講到冇，我唔記得啦。咁跟住咧，佢就話啦。好几次佢小学嘅时候咧，佢最同佢关系最好嘅姨妈，就过咗身， 系 突发嘅，唔知突然间病发死咗。 哎呀， 咁然后佢之后有个 friend 咧就俾车撞死，吓、又系好 close 嘅朋友嚟嘅， 亦都系好得意。 喺佢中一嘅时候， 系 咁于是就有一个跟住佢俾我解嗰阵时嗰、那个呢、這个梦俾我解嘅时候咧，就再对上一个月咧，就轮到佢嘅一个 uncle， 就其实本身有 cancer 噶啦，咁但系就佢梦完呢个梦之后就佢都已经唔喺度啦。当然佢我印象中就呢三个啦，即系佢嘅姨妈啦，佢一个朋友啦，即系又系同学死党嚟嘅。跟住佢嘅uncle， 佢同佢 uncle 嘅關係同佢姨媽係一樣咁 close， 即係佢屋企好大家庭咁嘅感覺嘅，所以個關係好好。但係即係佢總之同佢關係好好嘅都唔喺度啦。咁我聽完佢覺得都好唔開心，佢就問我點解會係咁啦。咁但係呢一類夢境其實我冇辦法解嘅，根本呢啲係預示嘅夢嚟啫嘛。預示俾你聽係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只不過係你根本唔會知道咁邊個會發生喺邊個身上，亦都你唔會估到嘅係邊個嚇喺邊一度幾時。但係佢話都通常夢完呢個夢不出一個月內都會出現㗎啦，嗰個壞狀況，只不過係幾時嗰、個月內嘅邊一日佢冇辦法知啦，邊一個出事佢冇辦法知啦，同埋出即係佢話夢見呢個夢咧。死親嗰啲人都係好辛苦咁死嘅，即係一係突如其來一啲嘅意外啦，橫死嘅係，係突發性嘅，佢永遠都唔會知道，即係除咗係佢個阿叔 cancer 係有預，即係話俾你知嘅啫。不過話、個 details， 我印象中個 details 係有啲係話佢其實係醫緊病，其實係康復中嘅， 即係其實都 已經 係做曬，係 啊，但係唔。一個叫我哋叫并发症咧、就令到佢急转直下嘅，即系本来有好转，就突然间嘣一声就拜拜，咁样嘅，系类似咁样嘅。我印象中好似系咁嘅，吓咁、当然即系佢呢三个系令我印象最深啫。但系其实佢仲有一啲零零碎碎嘅，我唔记得咗系边个啦，可能系一啲朋友啦吓、反而呢三个我印象中深啲， 系 咁而。当我知道佢呢一个个案之后，我有 mark 低嗰阵时嗰啲有 mark 低下记录咧，咁我就同佢讲话，但系冇办法噶，你依家呢刻根本好难同你解点解，但系只系知道就系你尽量你留意到有呢梦境嘅时候，可唔可以循呢个梦境去控制， 或者系咪提醒佢身边嘅人？ 系啦，或者系当有咁嘅提醒嘅时候，你要高度设防咯，叫做吓，即系可能其实个梦境想话俾你听。有意外发生，但是有机会避免的、因为我提到一样嘢就是因为那个人头碌在你脚边的时候，他没有吓你其实，他没有正面地望你，没有吓你，会不会是有一些这样的预示话给你听，其实就是可以避免呢？于是乎呢，我就解完之后呢， 開始有些奇怪的現象發生了、啊、而這個現象呢就是說他的個案我抹低了之後的日子呢我就夢見一些怪事， 即是 我自己 夢見那些東西， 很零碎很雜碎。 我已經不太記得個夢境是說什麼，但我很記得那段時間的這一堆夢是令我覺得有點古怪的。應該是正確來說就是有個阿婆、 嗯、不懂的、 嗯、講很多道理給我聽， 即是他是有些 message， 有些 message 可能是人生的道理，可能一些、好像我們形容到 小事奔努力的老大徒傷 悲的小孩，不是這些，他會很奇怪非黑即白這樣 去說一些很怪，例如、類似什麼呢，他給你兩個餅，其中一個，因為很雜碎的夢我 不是說記得很深刻，但其中一個呢大約是這樣的，都很零碎不太記得了。那個婆婆手上有兩個餅、 嗯、 一個餅是藍色的，一個餅是紅色的，跟住佢就問你啦，你要邊個餅呢？咁啊揀咗藍色個餅之後，佢就講一大扎唔知咩啦，我唔記得咗啦嗰堆嘢就。總之係一啲 類似比喻啊， 類似比喻或者道理嘅嘢。 嗯。 OK， 呢個都唔奇，但係最神奇就係之後我幫人解夢嘅時候咧，開始越嚟越準啦，同埋開始唔係靠我抄書去解俾人聽， 即係唔係再靠啲 resources 去。 係啦。咁而呢一樣嘢，或者下一節我再延伸同大家講，講完之後就講下鄉下嘅嘢。 啊，好啊。 哎呀，木雞我填唔到嘅咧，阿順仔啊，我上電受影場咧，但木雞木多磨噶咧，燒煙機磨嘢停嘅， 阿爺。你睇边套戏嘅首映啊？ 乜戏话？哎呀，我唔知哦。邵艳杰啊，魔兽影场嘅，柯耀廷嘅。哎呀，够晒时间咯。哎哟，莫达田嘅，世界末日咧。 阿爷，收音机听唔到噶，我帮你上网开啦。逢星期三晚上九至十，有 Alan 同阿倾主持嘅首映场啊嘛。IBHK 二台咪就紧咯， 咁啊，欢迎大家嚟到 IBHK。 哈哈，战火田咧， 首映场啊！ 哇，成九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啊，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西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我最逼今天结束心愿， 人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往事退守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 星期二、星期五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Andy， 猛虎电台，私人空间，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有日记。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成上集唔系成上一节系咪咧？都系你衰搞到我啊！成上一节， 成上题， 愤愤怒啦， 愤怒， 真系愤怒啦呢回。点解咧？头先咪讲到个阿婆嘅， 系啊个阿婆。 其实就唔系个阿婆俾灵感我。我阿婆帮了我的在这件事上面，我慢慢再跟大家分析为什么。 为什么阿婆 呢？这个梦呢，即是刚才所讲帮那个人讲那个，即是啊，一梦见什么，梦见那个弹钢琴的男人 男子 还要甩了个头，那个就会刮柴了，是但有身边最 friend 最 close 的人刮柴， 甩头刮柴， 令到他生活很困扰，因为无时无刻很怕睡觉，他说佢好惊瞓觉，因为唔知道梦见嘅时候会，即系一瞓觉就会发翻呢个梦啊。因为佢话由细到大都系呢个梦嘅，一有呢个梦就大剂啊。所以佢同我讲好惊瞓觉，但我话冇计喎，你冇理由24小时唔瞓噶。 人唔可以唔瞓觉啊嘛。 咁会你到时你瓜唔系人瓜噶嘛，变咗。咁所以都鼓励佢就冇办法。咁呢啲嘢如果系即系整定嘅话。咁冥冥中注定嘅，你都冇办法改变噶啦。 系 吓，咁、啊、唯有就做多啲善事咯，做多啲好事咯，系咯，希望可以减轻呢一种嘅诅咒啦。 系啊 ，BHA 等紧你 吓。咁 但系自从帮佢解完呢、這个即系处理完呢个个案之后咧，就陆陆续续都会继续同人解梦啦。当然，但喺嗰段期间，大约都我维持咗2年时间啦，吓、啊。即是在那個個案之後的2年時間裡面都有幫人解夢、嗯、但是很奇怪的，頭一年呢幫人解夢呢都仍然即有一些古怪的事情，就是說我開始很少揭書、 嗯、 但是有時候那些個案呢不是重重複複的講那些預示的事、 嗯、 因為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解夢書呢其實就是當你預示，例如說、啊、你夢見自己裸體代表著什麼，它是有一個大約的意思的嘛。當然 你會裡面還有一些細節，例如你裸露哪一度、啊、你是全身、啊、半身都有不同解釋、嗯、很多時候我都會揭書這樣 去看，綜合不同的書然後 再分析的、那個、那個夢境。但是呢在那段時間呢開始就發覺自己越來越少拿著本書來解、 嗯、 但是一見到那些故事或者即他們的夢境個案一講完，我 就可以利利落落咁去解晒出嚟。 嗯， 最初都唔觉，以为自己哇好劲啦，好威啦，开始咦好似掂咯， 即系开始心红、 啊，开始自己系好有经验，好成功咁。于是乎就又出嚟帮人解下啦，咁啊， 嗯、 即系又喺网上面四围搜集啲个案，又去帮人解啦，咁啊义务帮人解。但系越解就越觉得奇怪啦，越解越奇怪啦，就觉得、嗯、死咯，冇理由咁。咁神準啊！有陣時啲嘢，即係你幫人解夢，佢又覺得咦啊係、哦，真係咁樣喎、哦，即係冇理由神準成咁嘅喎，咁就開始就驚啦。 係， 咁然後就睇翻啲夢嘅個案咧，再翻睇翻啲嘢嘅時候，跟住發覺我記唔入腦。 嗯， 咁就懷疑一樣嘢，就係係咪有啲嘢控制住我去幫人解嘅咧？ 嗯。 咁於是乎我就去試下其他方法去求證啦呢件事情。咁於是乎就揾一啲個案嚟到做啦，咁啊即係去聽個故事，然後就幫佢解啦。咁啊今次我直頭將自己個腦袋放空，直頭將自己腦袋放空，就睇下會唔會解得出嚟。誰不知就係一睇完呢個故事個源流個案之後，諗都唔諗就已經可以隻手自動動啊！滴滴答答打曬嗰啲分析出嚟， 系 哇嗰下我就死啦，有嘢啦真系。咁就由嗰刻開始，我就開始驚啦。咁嗰陣時大約係咩時候咧？大約係零零七 我記得好似係零七年嗰陣時候做緊呢個保安嘅工作嘅嗰陣時係。咁但係咧，即係你咁樣樣嘅情況底下，你就要停啦開始。但係咧停咗之後，我記得我零七年尾嘅時候咧，我就開始病啦。開始有啲怪病發生啦，咁當然呢啲怪病就係、是、即係當然同呢啲工作壓力嗰啲其他嘢有關嘅，就唔關靈異事嘅，反而係唔解夢嗰刻停咗咧，就開始有啲遇到一啲怪嘢啦，就係、是、例如頭頭碰著黑啊，可能遇到一啲唔應該遇上嘅嘢啊，或者喺個可能巡緊商場嘅時候遇到啲唔應該遇到嘅嘢啊等等啦。即係好奇怪嘅嘢，陸陸續續發生，又唔算係見到嘢。嗰陣時嗰種靈感同而家唔同噶，係唔一樣。嗰陣時遇到嘅咧，多數都係可能撥下你頭髮啊，搞下事啊， 掹下衫尾啊， 掹下衫尾，搭下膊頭啊，類似呢啲嘅啫。但係呢啲好小兒科嘅啫，即係當然就唔係啲咩。但係嗰陣時好黑噶，個人都好混滯，好多嘢都係唔順暢、唔順利。咁直到我冇做嗰份工之後咧，就跟咗姑媽去佛堂，就開始冇咗啦， 即係嗰種靈感 就消散咗啦。即係嗰種怪呢種怪嘅靈感，或者係幫人解夢嘅嗰種靈感咧，就冇咗啦。 係 點解咧？我後來即係喺後來一段時間咧，有陣時有啲朋友身邊嘅朋友咧，即係講分享啲夢境俾我知咧。有些是不知道我懂解夢的嘛，他就照說啊，昨晚呢發了個怪夢啊，說了一輪之後，我就開始發覺呢，不懂解的，即是好像頓了一個人，不是很懂解那個夢，就好像很想找回一些解夢書出來呢，揭了， 是， 那就跟著就，咦，消散了了，跟以往那些怪東西。啊，那事後據我所知啊，聽說就即系发怪梦呢一个仁兄咧，最后系唔喺度嘅。 啊，即系佢自己都 听翻佢啲朋友讲唔喺度啦，已经系啦。咁就，但系系咪同呢啲嘢有关？就应该唔系 吓， 就似系有情绪病影响嘅。 啊，咁一定有啦。 咁就，所以我觉得。點解我後來我放棄咗解夢呢個興趣呢，就係同呢一件事係有啲關係，而令到我覺得就一線之差啊！真係講真嗰句，即係如果你係循一個心理學去睇件事情嘅話咧，其實 OK 噶，真係係值得好玩、好 funny 嘅事情。 同埋都我覺得都值得去即係去繼續研究落 去。即係你從一個心理學角度或者你一個科學去睇咧，係 OK 嘅。但是当你如果就咁纯粹喺坊间度可能抄书啊，冇一个真正嘅心理咨询去指引你嘅时候，你去贸贸然咁做，原来分分钟都楞到一啲呢啲古灵精怪嘢有啲关系。 因为都其实你头先正话斋，你头先喺嗰个即突然间嗰个灵感到嗰下， 系啊，好似走火入魔咁。 其实系解释唔到噶嘛， 即系好似某程度上就系原来你是被牽引住啊，即係你對呢一種嘅興趣，某程度上有少少走火入魔嘅開始走火入魔嘅程度去到，就係話開始有啲嘢係引你落踏，但係你唔知道係啲乜嘢，只不過係話我好在一樣嘢，就係我當時唔係借呢樣嘢嚟到揾生意，或者係想飛黃騰達，我純粹係因為出當初嘅好奇啊。 同埋嗰份興趣啫。 假如呢一個靈感令到我揾大錢嘅話，可能今日已經唔喺度啦。 係啊， 我唔喺度噶啦。咁我後來都理解嘅就係話，因為呢一啲，尤其係嗰個關於嗰個詛咒嘅夢境啦。即係某程度上其實係我唔應該接觸。而家睇翻就係話，某程度上佢係刻意。即係如果你係去了佢特登掌握呢樣嘢嘅時候，係某程度上佢想預示俾你睇，你係唔應該接觸。所以點解我話後來就係話點解同一時間有個阿婆喺我夢境好雜碎咁出現咧？呢、這個阿婆咧其實係幫咗我一把嘅，佢係刻意話俾我聽，你而家做緊嘅呢一樣嘢，即係你做緊呢個解夢咧，其實冇非黑即白嘅。啲嘢系，唔系绝对 你以为你帮人哋去解咩？你以为令到人全知呢件事咩？其实唔系一件好事。 嗯、 所以佢不停于暗示暗示好多一啲嘅关于呢一方面嘅嘢俾我知。当然我冇办法求证呢个阿婆究竟系唔系我嘅祖先啦、啊，定话系某一啲嘢，即系例如可能系宗教因素啊，或者当然我嗰阵时都未入佛教啦， 嗯、 即系一啲某一程度可能系某一啲嘢话俾我听系想帮我啦。 嗯、 我冇办法求证，因为如果而家大个咧，已经冇咗印象啦，对呢个阿婆嘅观感，即系个佢个五官系点，我净系知道嗰个时代嘅我发到呢啲梦，佢呢系列嘅梦嘅时候咧，呢、這个阿婆系好清晰噶个样，唔系含含糊糊好似鬼咁嘅，佢系似喺你个梦里面一个人咁，佢、 嗯、 做一啲嘢去话俾你听一啲嘅比喻或者一啲嘅事情，佢想话去话俾你听，你有事啊。你有事啊，我嚟帮你 嘅。即系佢想，即系透过可能你嘅梦啊，或者透过呢啲嘢，就系想话俾你听啦。可能有啲嘢，其实你唔应该 继续 接触。 系啦，但系我嗰阵时冇完全冇呢一方面嘅 sensitive 啦，叫做即系完全系我哋俗称接，即系叫做冇接唔埋， 即系冇呢个接触。 系啦，完全接触唔起，我完全冇预感系会咁样啊。 系 吓，咁啊，于是乎就过咗啦，咁啊到而家又好好地地啦，个人吓冇穿冇烂啦吓。 咁系，咁呢个真系要即系 啊！ 就好彩你当初冇掂一掂，如果唔系有机会都即系可能而家个状况未必好似而家咁嘅。 但系奉劝大家咧，就系、是、其实好似呢种梦嘅占卜啦，我认唔做、都唔算话一个好合理嘅解梦方式啦。 系， 因为我嗰阵时候我系自己另外系根据经验去整一套解夢的系統出嚟嘅，所以是又不同的、同一般市面可能大家的諗法。咁但係都可以同大家講，就係話其實類似嘅嘢咧，例如玩塔羅牌啦，一啲嘅普通嘅占卜啦，又甚至乎係我哋形容做神機妙算嗰扎咁嘅嘢啦，即係你可以信佢，但係你千祈唔好迷落去、因為某程度上就係當你迷得太深嘅時候咧。你真的不知道，你真的分不清究竟是你做緊用你自己的技術 來做緊這一場占卜啦，定話純粹是因為外來的力量去引導你 去完成這一場占卜，亦都很危險的。 其實危險的，因為尤其是你這些，即我跟你想起這件事，我就想起以前呢，即又是小時候那次不懂事呢，走去學，即是有些同學教玩一些，即例如可能啤牌的占卜，即係攞一副可能新，即係可能有一副新開嘅啲啤牌咧， 即係佢哋可能又用個數字計數咁樣樣， 類似嘅計數或者我唔記得，我已經唔記得咗嗰、那個，即係嗰個方式係點，類似係啲計數同埋啲配對咁樣嘅，即係唔知喺邊一行見到係一啤嘅就要走嗰啲、 即係就會有啲跟住。整完之後就會發現嗰個排列個排序就會出現啲乜嘢。係 啦，跟住排列咗個排序之後，跟住可以話俾你聽啊，你即係將會發生一啲嘅事情，或者係一啲過去咗嘅事情咁樣。跟住咧就嗰陣時我是，我係即係又係唔完全，即、就、係、是、純粹好出於好奇，同埋覺得幾得意喎，咁啊走去試。咁、但係咧發現咗一樣嘢就係、是當我學識咗玩呢樣嘢之後咧，你係會不自覺地咧係會好快就沉迷咗落去。 系啊， 你系好似咧，即系你，我唔可以用着魔嚟形容，但系你就会觉得硬系觉得周身唔聚财咁样，即系个感觉好奇怪，好奇，唔知点形容。咁而我又真系，你我玩第一次，啲人都话我好准，即系我做，即系我佢哋 做亲都准噶， 好 系啊，好得人惊噶，解亲都准噶嗰阵时我都 系。但 系 去到即系临玩，去到第二生会开始咧，其实个人嘅精神状态 恍惚啦，开始 差，跟住咧我就又收到警告，就系要开始唔可以再 咁做 咯呢啲，系跟住直情系即系副啤牌系直情唔系要就咁抌， 系要烧 咗佢。嗰副啤牌咧其实好假，即系我其实佢个样咧其实系一副普通嘅啤牌，即系好似我哋平时买嗰啲玩魔术嗰啲 bicycle 嘅啤牌，其实佢系 bicycle 啤牌嚟嘅啫。咁但系咧，其中一樣嘢就係呢副啤牌咧，唔知點解我好突然呢副啤牌咧，我用咗好多次去玩，即係去做一啲咁嘅類似嘅占卜嘅 exercise 啊咁樣。但係咧，副啤牌咧一啲污糟都冇， 高乾 淨。但按理應該會翻用又翻用，用到 係啊，同埋你會起角啊，即係你會揭啊，咁啲角會花噶嘛。 係咯， 佢冇花過。 O、okay, K， 所以其實好又係解釋唔到。 即係話有某程度上佢係有一定嘅靈力，即係好似塔羅牌咁啫嘛。 嗯， 即係你如果話有啲占卜師係從來都唔會俾人掂㗎嗰副牌。 係啊， 某程度上同呢啲嘢有啲關係噶嘛。即係但係有啲人不明就裡，以為話啊唔俾人掂係一個規矩嚟嘅純粹。 嗯、 其實唔係啊，係同有啲所謂我哋叫做類似玩咩一個養鬼仔又唔係嘅，叫做玩呢、這個筆仙啊碟仙嗰啲有啲類近嘅、 嗯。 就係話嗰件嘢唔係神聖之物，係一種邪牌嚟嘅。啊，只有個主人可以喐佢或者掂佢，即係好似掂嗰個碟一樣啦。你嗰扎人去掂嗰只碟，就你只能够系嗰扎人去掂佢啫。你贸贸然叉只脚埋去嘅，可能会有反效果。 嗯， 同样道理就系话，即系当我哋玩呢啲嘢嘅时候咧，如果你系越嚟越迷佢咧，其实嗰个后果就会可想而知几咁危险，几咁恐怖啦吓。啊， 系。 咁啊，有关于呢方面咧都差唔多啦。啊，讲到呢度啦。 好。 咁啊，接住落嚟，当然就要找數了、啊、鄉間一些落葬奇聞啦。咁話說咧，盈熙就好八婆嘅，咁、啊、我呢啲八婆咧就好似中意聽埋啲神神怪怪嘅嘢嘅。其中一樣咧就係、是、聽下鄉下啲人分享落葬啊，或者係啲山墳地啊嗰啲嘢嘅故事。 唔、嗯、 知點解都會講下呢啲嘢真係。 冇喎、啊，有時真係冇，即係我 鄉野奇談晚係會講埋呢啲嘢嘅。 我覺得呢啲茶餘飯後有話題。 嗱、啊，當然啦，即係如果話題外話啦，有啲知識性嘅嘢就同大家講下啦，就係、是、和合石，好、 嗯 啊、熟噶啦，大家都知道。 好熟 啊！香港經典嘅墳場啊 嚇， 即係賣到好貴嘅。 係 啊， 有啲地方。不過買還買，小心一啲，因為和合石有一啲嘅地段咧，就係陰屍地嚟嘅，已經證實咗。 啊、 所謂陰屍地咧，就係、是、攞葬之後咧，條屍唔化， 係 條屍唔化，完完整整六年之後掘翻起嚟，發現咦點解唔化嘅？咁、有一部分區域真係咁樣嘅，咁後來就發覺就懷疑咧，嗰個地下咧啱啱係有條地下水脈經過，咁就令到嗰啲即係嗰個叫做。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化屍的原理就是說你不是要經過個水流沖刷沖走曬啲細菌嘛、 嗯、 它就正正因為那個地方呢、那個、水流經過令到那個地的温度和那個濕度變化得太犀利、 嗯、 而加上就是因為水流沖刷得太勁令到那些細菌不能夠好在一個很温暖潮濕的環境底下滋生、 嗯、 而令到那些細菌沒辦法化、 嗯、 化屍咁因為流失得咁勁底下，你嗰個屍體唔化，咁啊變相成一個陰屍。大家都知道中國人好就忌呢樣嘢啊，死都唔化啊嘛，死都唔化，其實係對於整體嘅家族個運勢好差噶嘛會。咁、 嗯、 所以就遇到呢啲嘅情況咧，都有好多嘅個案都反映翻俾食環署聽啦。當然睬你都傻啦，依家咁貴，你有得賣你就賣落去啦。 有位你就攝啦。 但係已經成為咗即係大家都知道嘅黑名單嚟㗎啦，嗰一笪地方。OK， 咁啊呢個題外話啦，我話講下鄉下嘅嘢啦。 好啊。 咁啊落葬咧就當然就講到一啲嘅尋風水啊、揾命脈嘅嘢啦。咁、 嗯 啊、但係有一啲咧就係特登做。即是借一些所謂的風水來 做一個叫做詛咒啦、 嗯 啊、其中一個個案呢就是鄉下最高的地方、 嗯、 就當然是山頭的啦，即是村後面的山頭落葬的啦， 是啊， 話說呢在民國的時代啊， 這麼遠追溯到 就鄉下就有大山頭啦，當時即是未產的那時候的山頭都在村後面的大山頭、嗯、我媽那邊的、有一個大戶人家呢就落葬、 嗯、 這戶大戶人家的老爺呢死了之後就落葬，當時的堪輿師就說那塊地呢就是風水寶地來的， 是非常之好風水的、啊 嗯、 但是奇就奇在什麼呢，很邪的這家人，他們的屋是會被雷劈的，是整條村裡面的唯一一個雷區來的，不知道為什麼，當然劈他的， 即有雷就一定劈佢， 劈佢间屋嘅。 系 啊，火唔火烛就题外话。 系 啊，因为讲紧民国到而家。嗯、就梗俾雷劈嘅嗰个位 置，即系嗰个地段嗰、那个位置一定劈。 但系佢间屋嘅坐向地段咧，其实就唔系一啲好高嘅地方，佢、 嗯、 只不过前面咧系有个地堂，诶，即系我哋叫做风水堂， 嗯， 啊，即系嗰啲水池啦。咁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佢间屋同其他屋又唔系咁，都唔系高好多嘅就 系 佢，即系佢都系大家平排嘅，甚至乎系。咁点解唔劈佢哋又劈佢咧？咁啊奇啦，隔篱左右你唔劈。大家都咁高咁大嘅啫，点解要劈我间屋咧？咁嗱，呢个已经够奇噶啦。另一副奇嘅咧就系头先讲到啦，阿老爷瓜咗就撞咗喺全村最高嗰座山啊嘛。 系， 对唔住，阿老爷个坟头咧年终都唔知俾雷劈咗几多次嘅又系。 吓，老爷个坟都俾人俾人俾雷劈， 系莫名其妙俾雷劈嘅，每次劈亲咧都系即系。佢又唔係叫做嗱，我哋所知就係話，如果劈，大家都知道嗰啲霧穴咧好得意噶嘛，成個龜咁，嗰你叫龜穴 啊 嘛，後面就有一個龜殼啦，前面就係一個好似月牙形咁樣嘅形狀咁啊兜起噶嘛，即係睇落去就好似一張太師椅一樣，即係有柄啦，啊有兩個柄，然後就可以坐得舒舒服服咁啦，有個柄咁啊，佢咧就永遠都唔係劈呢兩邊嘅， 就劈正中間， 劈正個頭。即係兜嘢劈，咁就大家都知道嗰個太師個頂頂硬係有個圓拱位噶嘛。 係啊係啊， 一劈落嗰個圓拱位度。 即係劈個頭度。 即係等同於就係對住個頭斬啦咁啊。係 啊，好似食生果應該。 爆頭嘅真係。 即係佢係打直咁樣一嘢就劈落嚟。 劈 正中間嗰個位。 據我所知咧，就有好多種方式劈嘅個雷係。打洞劈嘅试过，劈裂两边咁啦，将嗰个 顶 系啦，打横劈又试过，因为佢哋好呢家人又好奇，呢个族人又好奇怪嘅， 系 佢哋系叫做台湾又好铁齿啦，即系好硬颈嘅， 系 啊，即系包拗颈嗰啲人嚟嘅，我就点都唔信啊，你咪劈咯， 即系你劈一次， 劈一次我收 一 次，咁啊死啦，劈一次收一次，咁啊结果就系劈一次。就衰一镬咯，即系嗰啲佢哋好奇怪，佢呢家人咧，呢族人咧又好命硬嘅。据我所知就系逢亲呢啲山坟咧，俾雷劈咧，一系就系个家族里面是但死人噶啦，一系就是但就系、是、有房人就没落啦，可能冇后啊嗰啲咁样样啦，佢冇，佢依然都可以即系几房人子传孙，孙传孙咁啦。不过家道中落， 嗯，即系一代 越嚟一代差过一代，一代折堕过一代，吓咁啊劈到咧真系，但系佢哋又唔信邪啊嘛，劈到几时咧？劈到九十年代啦， 哇！又民国劈到九十 啊，九十年代终于有运行啦。点解咧？因为政府要铲沙，佢哋终于搬坟啦。咁當然啦，就喺九十年代，因為佢哋都已經沒落到咁嘅地步，即係喺民國時代好有錢，成條村最有錢嘅佢哋，即係可能田又係佢哋，地又佢。當然啦，亦都受住一啲政治因素影響啦。大家知道喺大陸嚇、即係新中國以後究竟係點嘅環境，大家清楚啦。你係地主啊，仲批你咩咁啊？係。但係當然呢個係關乎到佢哋個家族自己本身個作為，亦都越嚟越差啦。當然。嚇、啊，好命硬啦，又冇即係叫長貧啦、即係有病痛，但係又唔至於話會死人嗰只啦。 係， 直到九十年代，因為產生咧，就已經變成平凡人家啦。 嗯，即係變咗一個普通嘅 係啦，就唔再有啲咩可能想東山再起嘅念頭啦。係，咁 好好彩地咁，阿老爺嗰副山墳，即係佢哋嘅太太爺都走啦，都要搬走啦。咁就呢件事先至告一段落。 即無。但是那個地段會不會再有雷劈？其實我想問 但是他們以前住的那間屋那一區呢依然是被雷劈的、直到現在 都還在那個地段的位置被劈， 但是已經不是他們住了， 是、 即是都在村裡面住，不過已經不是在那裡住了、因為正如我所說的家道中落，其實他們那一帶以前是一間大屋，就變成慢慢就因为战乱啊，或者是被批斗等等之如此类嘅嘢，已经冇咗噶啦。 嗯， 佢哋都系住喺 可能嗰區後面再後啲或者隔離左右，咁因為嗰啲全部起曬新屋啦嘛， 係， 咁啊變咗就，但係起咗新屋之後，以前佢哋俾雷劈嘅位置，可能嗰間大屋嘅可能正堂啊，或者係前門啊，咁俾雷劈嘅，咪嗰度繼續俾雷劈咯， 即係嗰個點係繼續俾劈緊嘅， 無法解釋點解一定係劈嗰度，無法解釋，係啦。因為一年中就梗係嗰户人家就總係俾雷劈咧，劈到嗰啲電器爆啊壞啊， 好慘、 啊，住得好陰功啊！啊， 一年換唔知幾多電器、 啊。係啦，冇錯。咁但係你冇辦法啦，你人窮咁啊，繼續住落去噶啦嚇，一窮二白咁咪繼續住落去。 咁但係如果佢咁，另外頭先你講到佢太嘅嗰個三份嗰點。就冇啦，已經 冇咗噶啦，因為鏟曬啦。而家已經發展到你根本都認唔出嗰度以前係一座大山頭嚟嘅。 哦， 係啊，鏟曬嘅，鏟到好平添，而且一啲痕跡都冇，所以認唔出。 即反而佢哋以前嘅大宅就反而嗰位仲有雷劈緊。係 啦，係啦， 嗯。 啊，不過講到墳咧，就都講下略略啦。呢個係一個好短嘅故事啦。 嗯， 就係、是。因為講緊九十年代就係要發展啊嘛，咁呢啲山頭冇咗啦，開始鏟啦。就話説咧，就係我阿媽個太嫲，定係唔係我媽個阿嫲啦？ 係 啊，講錯咗唔係太嫲，我媽個阿嫲咧就撞咗喺其中一個段落嘅。但係因為遷地同埋個賠償嗰方面傾唔成， 嗯， 咁於是乎咧就唔肯搬，我哋唔肯遷個墳。結果咧就係、是、我媽有一晚就夢見我我媽個阿嫲啦，夢見佢嫲啦啊，咁就話：哎呀，我住得好唔安樂啊！我嗰個棺材就嚟跌落山啊咁。 哎呀！ 後來咧就有一年過年咧，我哋就坐車翻去啦，經過過嗰度就發現我唔識點叫佢啦，總之就佢阿嫲啦嚇。我媽個 太 嫲 咯， 太婆定咩？唔識啦嚇， 太婆婆， 唔識啦。總之就係咁啦，就見到真係咁樣嘅情況啦。佢剩翻嗰一橛， 啊， 佢挖即係嗰啲挖泥頭挖剩嗰一橛， 係 嗰個棺材咪喺上面咯， 即 係掉咗出嚟， 真 係 露 冇條條揈，但係露咗出嚟。 哎呀， 就係佢副官啦。 哎呦， 係啦，呢個就係幾 tricky 或者又係我媽嗰啲直覺啦，話俾 即又 係 佢哋， 因為嗰段時間係鄉下都打嚟話俾佢聽有咁嘅事發生嘅。某程度上可能呢個靈感啦， 啱啱靈感到啫。 其實未講完噶，關於啲棺材詛咒嘅事件， 咁 啊留翻下集講啦， 留翻下集講啦。 好啊，呢一集就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見， 拜拜。